趣，偏抛开伤心忆念，愿再宣告你的千里，天空海角。

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，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，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。 所有罪，我

不要望着我，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，不要不言不语不敢说，快把你的心事告诉我。送你一个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它让你永远想到我，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 首很经典的歌曲《送你一朵勿忘我》，很多人第一次听它的时候应该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吧，就觉得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优美而且很流畅，听下来感觉跟那首《外婆的澎湖湾》的风格很像。本来以为是一首校园歌曲，后来呢才知道原来是一首英文歌曲的翻唱而来的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艳红的歌《田螺姑娘》。还记得她唱过那首《灰太狼》吗？嫁人要嫁灰太狼，那娶的话呢？当然娶田螺姑娘了。 烧彩色的衣裳，就是这么忙，就是这么慌张，来不及躲藏。田螺姑娘，我花衣不爱浓妆，只要一双美梦，需要我对你诉说衷肠。田螺姑娘，我爱钱财不爱洋房，只要你诚实，只要你真挚，爱你勇敢。身旁就是那个傍晚，那个师傅，我会烧彩色的衣裳，就是这么忙，就是这么慌张，来不及躲藏。

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《都是天使惹的祸》吗？然后就疯狂地迷上了里面的演员，包括里面的歌曲，当然还有金海心这个人。这样一个长相很甜美、性格很直爽的朝鲜族姑娘，后来就爱上她的一些歌曲，像《把耳朵叫醒》、《那么骄傲》，包括这一首《悲伤的秋千》等等。只是后来她好像没有出更多的音乐专辑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的这一首《看穿》。 你可以看穿谁？泛黄的旧照片，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她当时候脑袋里想的是谁？你想要看穿谁？诚恳却又挑着眉，说了三言两语，一字一句，到头来还是分不出白或是黑。偏偏人总是偏偏用说谎作为最前线，天天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假冒危险。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碰见的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的人真正危险，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。又想要看穿谁？有什么新发现？就算你有多少百般论断，却也无法看穿是谁戴假面。这头看着鞋，干干净净没残缺，刚在街头路上才会发现，跨过我的每双鞋底层层污点。偏偏人总是偏偏看那华丽的超越一切，渐渐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走最高点。每个人都会很习惯梦见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，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了人先做表面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了人真正危险。说戏说自我表现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到处奔波赚点小钱，每个人都会很喜欢插了队就一步登天，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照着规矩按步向前。 陈奕迅的《看穿》，这是蓝又时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。在这首歌的背后呢，有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人，然后大家交流的时候又有几分是出于真心的呢？而你又能真正的看穿对方的想法吗？那因为这首曲子很特别，所以呢监制又特别提议将这首歌再谱成一个广东的版本，也是这张专辑的另外一首同旋律的歌，叫做《神奇化妆师》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《月牙湾》。

世界。 心情是周杰伦第一张音乐创作专辑 JAY 中的第三主打歌，是由他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。其实现在听这一首心情啊，真的觉得是经典中的经典了。里面的歌词和音乐结合的是十分的完美，他独自完成如此高质量的词曲创作呢，难度还是蛮大的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怎样，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，哪里呢？我这里天气凉凉的，哪里呢？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变得懂事了，我又开始写日记了。就算天快亮，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追逐，我也只能为